为何情人离别信不断，今晚再通电，一次一愿一语一句还痴痴，仿佛体贴知我心仍然失眠。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，他与我也心乱，他知我跟你自制仍纠缠，他必靠紧你早晚陪身边，从封锁得到一片的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决心中爱恋缠绵多年，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，从封锁得到古老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，非心相信真爱或保存，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，情人离别信不断，今晚再通电，一字一愿一语一句还痴痴，仿佛体贴知我心仍然失眠，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，也心乱，他知我跟你此际仍纠缠，他必靠紧你早晚陪身边，从封锁得到一片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心中爱恋缠绵多年，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，从封锁得到古老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无非心相信真爱话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，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，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，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。 白昼之后的夜晚，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，会为你点亮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， 我在南京有的

就让一切走远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

往事从头，轻轻细说沧海桑田，是否能够回到从前再走一爱不爱我的从前，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，如今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？ 这首歌曲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，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，无为而为的歌唱态度，简单质朴的生活观念，在创作民谣领域辛勤耕耘，以现场演出的良好口碑和民间口口相传的力量，得到了众多聆听者的喜爱。两岸三地的乐评人赞誉他们的作品是可以闻到生活最本质的清香，真的可以说是城市中的吟唱，山谷里的声音。 说你厌倦寂寞，